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欢来北京时间14:04，我在这里。一开始的掌声是不是很有意思？那其实这还有艾维塔的余波还没有结束。那这里我们听到这首曲子叫做《布达佩斯》。它也是音乐剧《艾维塔》当中的一段很有名的唱段。而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今天周四要给你带来的是音乐剧和歌剧到底有哪些对比，有哪些不一样呢？来听在接下来转场的给你带来的是 Superstar 超级巨星，选自安德鲁拉的微博的音乐剧《约翰基督巨星》。刚才呢，我在我们的乐会中还说快来，大家呢快来听直播古典也流行。而且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还会发放一个福利。什么福利？就是在这周末星期六的时候，我会在中山音乐堂有一个讲座。虽然我们这个月的五月时光结束了，但是呢在这周末呢音乐堂有个讲座，也邀请我一起来做嘉宾，和张嘉林先生以及甘露露女高音一起来做一个关于艺术歌曲的讲座。那一会儿呢在节目结束之后3点福利免费在乐友会发放，也欢迎大家呢报名。那当然由于疫情的影响，所以呢整个在音乐堂的限制人流是这次的活动是100人，所以欢迎大家的参加。好，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音乐剧和歌剧有哪些不同和对比呢？About your friends at the top, who'd you think besides yourselves to pick out the clock? Who do I see where it's at? Is he where you are? Could Muhammad move a mountain or was that just beyond? Did you mean to die like that? Was that a mistake? Or did you know your message would be? 你在这里听哈，说哎，这是古典吗？这个是歌剧吗？这是音乐剧。它这里其实充分呈现了音乐剧和歌剧的不同。安德拉的微博音乐剧大师，他的第一部音乐剧就表现出了对音乐剧的不同的着迷。他的音乐剧也结合了流行音乐，还结合了迷幻摇滚、乡村音乐与法国小调的3元素。想象得出来吗？这首作品其实是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微博与 Tim Rice 合写的作品是大胆的《万世魔心》。 本期节目过于摇滚，因为在接下来也有传统的音乐剧，甚至还有微博的歌剧来作为对比，以及瓦格纳的作品。回到上次节目当中没有说完的这首，在音乐剧《猫》当中，魅力猫在升入上天的时候，大家一起欢呼的场景。我说了，我很喜欢这首作品《Up》。这一段其实是在歌剧音乐剧《猫》当中的最后场景，当所有的猫都原谅和理解了格里泽贝尔，并且同意，也就是这只魅力猫，并且同意把升天的资格送给他，目送他走的时候，唱起了这段合唱。而在舞台上其实有一个特制的舞台，魅力猫格里泽贝尔那顺着这个绳梯慢慢地升上了天上。 升听之后呢，最后的全剧音乐剧《猫》就要落下帷幕。在落下帷幕之前呢，这个猫家族的大族长其实唱了一段男低音与合唱的作品，听起来很有古典的味道。而且微博的这一段呢，其实这一段音乐也很像是传统古典音乐当中的那些荣耀经以及宗教作品。那在接下来呢，我就为你带来在这部音乐剧《猫》当中全剧终曲的时候，家族的大族长在唱些什么。 Heard of several kinds of cat, and my opinion now is that you should need no interpreter to understand our character. You've learned enough toTake the view that cats are very much like you. You've seen us both at work and games, and learnt about our proper names, our habits and our habitat. But how would you address I do not hold with that. I say you should address a cat, but always bear in mind that he resents familiarity. You bow and take in.This form, O cat. Before a cat will condescend to treat you as a trusted friend, some little token of esteem is needed like a dish of cream, and you might now andSupply some caviar or Strasbourg pie, some parted grouse or salmon paste. He's sure to have his personal taste, and so in time you'll reach your aim and call him by his name.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在1981年的音乐剧《猫》的现场演唱，这也是一个庆贺的一个庆典。在这个演唱的版本当中，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剧《猫》的最后一段唱词。作为家族的族长，男中音唱出了这样的歌，你已经了解了猫的不同品性，但是在我看来，你无需都了解，也许是其实你可以听从小猫的个性，这些已经足够了。猫与人并无差别，已经说了猫的专注与嬉戏，也知道了我们的尊姓大名和我们的习性还有居所，但是你究竟如何称呼一只猫呢？首先你记住爱惜它，并且承认猫的不同，猫与狗的不同。到最后呢，其实是猫的家族的大族长一种正义的方式来演唱，象征着真善美的歌唱。但其实这种唱段，当然这是在一部音乐剧当中，安杜拉微博已经承认了音乐剧，大家世人都承认了这部音乐剧的优秀。但是这部猫其实这个唱段，但让我想起了瓦格纳的作品《纽伦堡民歌手》最后的唱段。这种其实类型呢也有些相像，那猫们在每一个年份当中要做一个推选，推选谁来上天，最后犯过错误的魅力猫，那最后由他最后决定，他用他的歌声忏悔来决定向上，然后最后让他作为登天。但是纽伦堡民歌手其实也是传统的歌手们，然后经过了怎么样的角逐，最后选出真正的唱得最好的人，这个标准是什么？其实这有相同的剧情，那从音乐剧也是向经典的致敬。所以在这里我要为你带来的版本是在1950年克纳茨布来指挥的瓦格纳的作品《纽伦堡民歌手》最后的这个唱段，大家来对比一下歌剧和音乐剧。 Kein Fürst bald mehr. sein Volk versteht. Und welchen Dunst, mit welchem Tand sie pflanzen uns in deutsches Land. Was deutsch und echt ist keiner mehr, lebt nicht in deutscher Weise. 刚才的唱段就是最后的合唱部分，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瓦格纳伟大的作品纽伦堡的名歌手，其作品引起了很多的歧义，又是最后的唱段，但其实这个名歌手的意思呢，指的并非是歌手中的大师，而是在15、16世纪当时在德国各行各业工匠的大师们作为业余爱好，他们也是一名歌手，所以呢，这部歌剧实际的意思是纽伦堡的工匠歌手。这些工匠歌手呢，其实是非常特定时空的一种特殊阶层。当时呢，讲述的是随着那个时候骑士阶层的没落，第一批市民歌手诞生了。这些鞋匠、裁缝、木匠出身的歌手不仅在手艺上精益求精，而且还把本行业的这种习俗带进音乐中。而当时那个唱段，这段音乐也是纽伦堡名歌手的全剧终。所以当安德鲁·拉德威伯用了一个其实有一些向瓦格纳的歌剧致敬的这样的一个剧情，甚至唱段的安排上也有这样的一些安排，在当时瓦格纳的眼里，什么是他认为的歌剧和音乐呢？他觉得神话是当时民族精神的孕育者，具有着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歌剧，其题材应该来源于德意志古老的神话传说。而真正的德国的民族歌剧呢，应该是在打破意大利、法国歌剧传统束缚的同时，引领人们去寻找德意志精神的源头。而这部瓦纽伦堡民歌手的主旨思想，就是着重放在人们对表示生存自由的渴望，以及同大自然众神的抗争上，以唤醒德国人的精神追求。那于是在瓦格纳的歌剧当中，很多的旋律都是那么的激荡人心，光辉夺目，也体现着酒神式的吞噬一切的那种强烈，他也旨在唤醒德国人心中的那种沉睡的英雄主义和民族情感。

到的是瓦纳的歌剧《纽伦堡民歌手》序曲的部分。刚才的上半时段，这一时内容呢，也是由上半时段内容引申过来的，从音乐剧《猫》又转到了歌剧。这样的一部歌剧，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歌剧当中最后的唱段，当时在瓦格纳的演出当中，在瓦格纳的歌剧当中，其实他也影响了很多人，包括后来引起歧义的很多事，但是不可否认他的音乐艺术在瓦格纳的歌剧中，尼采看到了当时重现德国精神生活的希望。在1868年10月27号，尼采在听完了《纽伦堡民歌手》的这个序曲之后，激动地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我的每根血管、每根神经都在震颤，很久以来我未曾有过这样经久不息的着迷的感觉。我现在为你带来的这个版本来自于今天的指挥家蒂勒曼，指挥的就是德累斯顿歌剧院来演出的这个版本。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在这样一部序曲之后，真的是太难接音乐了，不如我们轻松一点吧。回到了音乐剧，约翰的神奇才艺。 I closed my eyes, drew back the curtain to see for certain what I thought I knew. Far, far away, someone was weeping, but the world was sleeping. Any dream will do.I wore my coat with golden lining, bright colors shining, wonderful and new. And in the east, the dawn was breaking, and the world was waking.To the beginning, the light is dimming, and the dream is too. The world and I, we are still waiting, still hesitating. 就是美梦成真，很喜欢这个译法。这是安德罗莱德微博的音乐剧《约翰的神奇彩衣》当中的这一段很有名的唱段。其实为什么音乐剧在如今那么的有名，也不乏其实它有一些特别的操作，尤其是微博的音乐剧，像刚才我们提过的猫，最著名的就是回忆的那个唱段，还有包括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选自艾维塔，还有包括像约翰的神奇才艺的这一段美梦成真。安努拉的微博都是单独把这首曲子在音乐剧上演之前都单独登上了很多的榜单，比如说流行榜 Billboard， 还有包括很多的英美的一些流行榜。所以当这些音乐再度在剧场上演的时候，它的主题就先流行起来了。 I wore my coat 在刚才 with golden light 瓦嘎的那部纽伦堡的民歌手之后，接什么样的音乐都是很难，就像我们听贝多芬的交响曲，尤其是贝九的时候，从来不会有加演曲目，因为什么样的曲目都不适合，他们本来的分量太精彩又太重了， 其实刚才那首作品也是这样啊。小象丁香说得好，说纽伦堡的民歌手序曲非常过瘾，就是动机太多了，好复杂。瓦格纳的歌剧都不再叫歌剧了，叫乐剧，以音乐的整个的肢体来展开，包括了不只是歌唱的部分，也融入了整个的作品当中，所以是个乐剧。I was left alone. May I return to the beginning? The light is in me, and the dream is too. The world and I, we are still waiting, still hesitating. Any dream will do.还记得前两天我带给你这段唱段吗？ 小黄人， 比多巴达米罗米拉达卡自己不勒迪卡，塞巴拉说的米多卡拉纳姆雷马卡尔纳，巴奥雷吉斯巴博巴提梅雷塞巴马卡古斯塔马米雷贝梅拉姆斯塔谢拉皮卡姆扎。Mo caco capilla caca pisa bella la mazza la papa mamma lo capi papo la gusta la romata che paco da mila to capo capisa la lasagna. Chica la poma capomba bella mira la Bologna. Chica la poma capomba bella mira la Bologna. Chica la poma capomba bella mira la Bologna. Chica la poma capomba bella mo capiva la Bologna. Pito patami lo mi la takati ki boule dika, c'est pas la joie des mito kala namoule macarena. Moka coca pila caca pisa bella la batala, papa mama lo capi papo la gusta la romana. Moka coca pila caca pisa bella la batala, papa mama lo capi papo la gusta la romana. J'ai pas coca pila coca moca pisa la lasagna. J'ai pas coca pila coca moca pisa la lasagna. J'ai pas coca pila coca moca pisa batala lasagna. Moka coca pila caca pisa bella la batala. 老师说了，在小黄人配音的时候，工作人员收集了很多的语言，包括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等，但是这些呢就是一种特别的因素来展现。但是他到底唱的是什么呢？其实呢是一部音乐剧或者是轻歌剧，就是班赞斯的海盗。那在上次也和大家分享过，到底具体怎么样分享，具体怎么样来说音乐剧和歌剧的不同呢？接下来我想你来听我细细的说。其实音乐剧和歌剧都是音乐的表现形式，他们都是用音乐来表达情感。 歌剧是音乐剧的起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音乐剧的继承和发展了歌剧的元素，他们都含有了歌唱的这些艺术，他们都要求舞台背景、表演者、乐队，而且音乐剧的音乐形式也是歌剧化的，它是歌剧艺术的现代传承。你听，当时的轻歌剧《班赞斯海盗》被今天的电影《小黄人》所运用。 Paradox, I answer hard across its ever pretty taste for paradox. I quote in any jag all the crimes of being gabulous. In conics I can flaw peculiarities marvelous. I can tell and doubt in Raphael's when Jenna Downs and Zophanes. I know the croaking chorus from the frogs of Aristophanes. Then I can hum a fugue of which I've heard the music's dinner for. Dinner for, dinner for. Yes.And whistle all the airs of that infernal nonsense pinafore. And whistle all the airs of that infernal nonsense pinafore. And whistle all the airs of that infernal nonsense pinafore. And whistle all the airs of that infernal nonsense pinafore. Then I can write a washy bill in Babylonic cuneiform. I tell you every detail uncorrect and Gussie's uniform. In short, it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 general. In short, it matters vegetable, animal and mineral. He is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jor general. 听到这里，其实我想刚才我们又从这个轻歌剧又说到了电影当中的运用，其实在古典当中到处有不同的运用方式，但是到底音乐剧和歌剧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告诉你一个音乐剧的发展的线路。先从歌剧，其实呢后来也是歌剧有不同的类型和发展，在喜歌剧的这一脉，歌剧也分成有喜歌剧的这一脉，继续向轻歌剧发展。轻歌剧其实像我们熟悉的像蝙蝠啊等等这些，我们熟悉到的蝙蝠序曲就是选自轻歌剧，还有很多包括上次我为你带来的像康康舞，来自奥芬巴赫的作品《地狱中的奥菲欧》，这也是一部轻歌剧。是喜歌剧，然后喜歌剧发展到轻歌剧，也是轻喜歌剧，最后呢其实音乐剧的发展基本上就形成了有严肃的大歌剧的感觉，逐渐发成了今天的音乐剧。而其实呢古典音乐也是这样，从传统的古典音乐发展成了不同的流派，学院派、经典的古典，也有一些轻松的古典和通俗古典。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轻音乐又如何而来？轻音乐其实呢也是由经典的古典还有很多的来源，包括音乐剧，包括经典的歌曲，甚至包括歌剧的选曲。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听到的《美丽的珍珠》这首轻音乐。